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，祝你天天年年快乐，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。从远方送你的话，你收到了吗？分手以后的雨季，断断续续下不停，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，躲不开回忆，最难忘家里。我们地久天长。 秋